天津人说着这么上口， 你看倒是听着这么响亮。 一听你这名字啊， 哎， 我发现你不一定是我们天津人。 哎，谁说的？ 你叫 谢天顺。 好嘛，有给孩子起这名字。 哎哎，不是，这名字怎么了？ 太难听了。 这还难听？ 尤其我们天津人一喊，你喊出来更难听了。 好听， 喊回试试 啊。 嗯、哎、谢铁孙。铁孙，谁铁孙啊？哦，你铁孙啊？ 哎，这孩子，我怎么那么倒霉呢？ 就冲你这名字，天津人不交你这朋友。 为什么？ 有个结婚大喜事没人请你。 怎么不能去？ 大伙儿那喝着酒，整痛快呢。你一进门满脚了。 嗯。 哦，李不行，李不行，谁来了？哎呦，大喜事的铁孙来了。 完了。你这不胡给解释吗？ 瞧你们家这名字，你天顺，你哥哥天赌，你弟弟天乱，就你爸爸名字还好听点， 他叫 田纳子。 你 什么名字？ 你这拿我们家人开心呢？你这是啥？ 不是，我分析你们家这名字。 分析什么呀？你 发现你们家对天津的事儿，天津人说话的语音一点都不明白，保证不是我们天津人。 我还告诉你， 嗯， 我生在天津，长在天津， 是吗？ 天津事儿没我不知道的，我怎么不是天津人呢？ 干嘛你急了？ 不是着急、 嗯， 你拿我们家人开心，我就不乐意听。 你看你在座的了吗？ 啊、 嗯，都是老天津味。 干嘛呀？ 论天津的事儿，最好别在这儿说大话。哎， 我跟在座的老几位也不比。 跟我比呢？ 跟你比呀、 啊！ 啊，问天津事儿，我要说不过你，说句天津味的话，那我就歪了，歪了，懂吗？ 嗯， 这是天津土语，我说的对吗，老几位？懂这个了？ 就比这个。 嗯， 要比这我有的是啊。 是。 论天津事儿，我要比不过你，说句天津味的话，我算栽了。栽了，明白吗？这叫天津方言，是吗，老几位？ 哎呀。我说小小年纪说话你可别闪了舌头， 那么大个子少跟我来这套。 你这不没事找事儿吗？ 你这是给自个儿填脑子。 跟我比你没门。 跟我比我不服。 不服同志各位，咱娘的娘娘 当老几位，咱俩白活白活， 咱可不许胡走白咧。 那胡子拉那叫天津人吧？ 谁说不上来谁栽面， 谁没词谁是愣子。 哎呀呀呀，我说这句可有点不够板呢。 啊，谁让你关键时刻掉链子。 哎呀兄弟你还真有啊。 哥哥甭打算找乐， 可跟我比你差远了。 跟我玩这你拴不上痱子。 你哪儿事儿哪儿办去？ 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你趁早别在这儿宿面， 你给我找地方玩去。 这不行。这个啊， 能不行？ 这叫什么话？这个 天津话。各位老师傅，刚才我说那是天津话对吗？ 对，这还对。这个 这还没说全了。 这要说全了， 说全了东南一指你玩而去，这玩意儿不能说全了。 不是你啊，你可诚心气人啊！ 你看，说你们家名字不好听了，你们家老天津味了，你天津人，真天津人吗？ 多新鲜呐！ 当着各位朋友说说，你们家什么时候在天津？ 往远了还不跟你说， 说近呢？ 我爷爷在三条石学过徒，有年头吗？ 就这个 啊！ 我姥姥北洋沙场纺过纱，比你们家年头早。 那天津卫三宗宝， 鼓楼炮台铃铛镐，谁不知道啊？ 我爷爷在铃铛镐上摇过铃铛， 我爷爷在炮台上放过炮。 那我爷爷鼓楼上还敲过鼓呢。 鼓楼那面鼓当初是我爷爷给蒙的。 这不胡说八道吗？ 对了，许你爷爷玩铃铛，不许我爷爷蒙古啊！ 我告诉你，你要说这个，那我可有的是。 我四爷爷挖过南运河， 我二大伯修过北马路， 我三叔给渤海大楼砸过地基， 我老伯给劝业场磨过顶子， 我奶奶娘娘宫拴娃娃， 我姥姥尼姑儿当尼姑。那比， 甭比了 啊！ 比出事儿来了。 怎么了？ 这你还不明白吗？ 啊， 怎么你姥姥当尼姑？ 啊， 你姥姥当尼姑，各位朋友，咱问问他，你妈哪儿来的啊？你妈哪儿来的？ 那都是我姥姥还俗以后的事儿，你管得着吗？你管得也太宽了， 这不你自个儿比出来的吗？ 比也不算比了， 怎么比？你说吧。 今儿咱俩在这论论天津的事儿，看谁把谁问住了， 就这个， 行吗？ 告诉你啊，当着老几位。

想你长路开，问路的时候我不会装酷， 请你替我求。